Exercises. 二，模仿例子，提问并回答。 Two, ask questions and answer them following the example. 一，你来过中国吗？ 我来过中国。 你来过几次中国？ 我来过两次中国。 他来过中国吗？ 他没来过中国。 二，你去过长城吗？ 我去过长城。 你去过几次长城？ 我去过一次长城。 他去过长城吗？ 他没去过长城。 三，你吃过炸酱面吗？ 我吃过炸酱面。 你吃过几次炸酱面？ 我吃过三次炸酱面。 他吃过炸酱面吗？ 他没吃过炸酱面。 四，你听过京剧吗？ 我听过京剧。 你听过几次京剧？ 我听过两次京剧。 他听过京剧吗？ 他没听过京剧。 五，你看过中国话剧吗？ 我看过中国话剧。 你看过几次中国话剧？ 我看过很多次中国话剧。 他看过中国话剧吗？ 他没看过中国话剧。